Hello， 大家好。嗱，我提各位，呢、這个月得28日嘅啫，所以即系呢个月费支持计划咧，希望大家记得喺28号之前记得交月费支持 My Radio。28号之前啦，记得噶。 而家已经系月尾啦，你交咗月费未咧？未交嘅话，就请到 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拣选你想撑嘅节目。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好，欢迎大家收听《疯人院》，我系比亚， 我系 Johnny， 大家好。 呢排咧又今日咧就系又俾 Facebook 洗版啦，今日星期二，咁咧 Facebook 洗版洗啲咩？就系、是、呢个瑞典。斯德哥爾摩 哦，係啊，你俾呢啲洗版啊？ 係啊，我係俾我冇正經啊！ 我只見過一個 post 講關於佢，跟住我碌過咗冇。 O、okay, K， 我好乸正經，唔係或者可能因為我哋傾起傾開呢個話題，跟住 Facebook 就知道我哋會講呢個話題，所以就 唔係我覺得我咧，我個 Facebook 充斥住太多嗰啲左膠媒體嘅、 嗯， 因為啲 friend like 咗太多嗰啲嘢，所以可能因為呢單嘢擺到明，即係是如果你將呢件事拿出嚟講嘅話，一定要連埋之前早兩日 Trump 嗰個發言噶啦、 嗯， 即係佢預言啦，直頭係。然後如果你兩將兩單嘢攞嚟講嘅話，一定係絕對唔符合嗰啲左膠報嘅立場，所以佢寧願唔報， 嗯， 或者撳低佢，等啲人唔好知 道。係啊，咁發生咩事就係即係暴動啦，就是、因為有一位年輕人就俾差佬拉咗，即係因為藏毒啊嗰啲咁嘅罪名拉咗。咁就之後就其他人就聲援啦，咁就搞到暴動啊，燒車啊，成啊咁打爛嘢，即係呢啲好喺西方社會暴動好正常嘅其實嚇。咁、啊、我哋今集咧，其實即係都係好巧合嘅，就係、是、我哋即係請咗阿富豪追擊者嚟啦，又 我又翻嚟啦，各位 係啦。咁點解請佢嚟咧？就係、是、因為佢近排咧就去咗斯德哥爾摩。同埋挪威，你去咗邊個城市啊？ 嗱，挪威咧就大家咧呢幾年咧就興睇嗰個北極光啦，咁就去咗北極圈嗰啲城市，咁有一個地方叫 Tromsø 啦 ，Tromso， 最後嗰個 O 咧係有個 slash 嘅。 OK， 咁 有個 slash 即係嗰啲打斜喺個 O 度打斜咁樣係嘛？ 係啦，咁係嗰啲挪威字，丹麥字都係共通嘅。 個音係點讀？ 即 係哦，頭先個城市叫 Tromsø。 即係你， 即係 O O， 即係 U H 咯，即係好似我成日英文嗰個咁講落， 即係個 O 一加斜就係。係 啦，但係如果瑞文咧，瑞典話咧，同一個字就唔係打一斜，係打兩點上去嘅。咁 anyway 啦，咁跟住就去埋，即係除咗 即係同一個字，但係喺 可以 喺挪威就係打斜， 係 喺瑞典就係兩點， 打兩點都得嘅，係啦， 大讀一樣嘅， 一樣。咁跟住就睇完北極光啦，咁就落咗去奧斯陸啦，就係、是、挪威嘅首都，係好靚。依、這個就會係一個嗱，因為個人立場啦，依、這個新對我嚟講，我覺得係新燦區，係比得起 BC 省，比得起大加州，真係好靚。但係好似個地形，我只係講係地形嘅一個感覺，好似 即係你覺得。都是那些海邊城市，跟住但係冇咁暖啊嘛，即係佢應該凍，即係佢凍好多。咁佢你呢排去咧，即係二月、一月、 十二月， 出嚟十二月去啦。咁嗰時幾多度啊？ 喂，好在嗰陣時去過大概最熱都正七度，凍咧都係負一嘅啫。 嚇嚇嚇！ 唔係話好凍啊！我哋有幾個同學仔喺即係喺亞洲嗰邊，其實即係講香港過去啦。即係都諗過，會唔會凍得滯？咁可能我哋就習慣咗多倫多嗰邊嘅凍啦，成日都知有 wind chill 有乜有剩。咁我諗住去到瑞典，好在真係天空仲未好暖，咁就 近海啊嘛，佢哋 近海同埋就算去到睇北極光，去到北極光睇北極光嗰度有雪，一定有。 即係入北極圈就有， 已經地下都已經雪㗎啦。嗰度已經揸架車都已經係碌雪係撈。撈曬啲泥啊，撈曬啲鹽啊，嗰啲咁樣揸咯。 你係自駕遊嘅，即係成個 trip 都係。 成個挪威就自駕遊，但係喺斯德哥爾摩咧就地鐵一兩次的士，係啦。 咁你喺多倫多飛過去啦。 係啦。 咁多倫多飛去要幾耐啊？ 嗱，其實咧飛過去要 差不多八個鐘，如果不計轉機的話， 咁就飛直飛去 Oslo 咁啊，係 嘛？哦，唔係，我第一站先去 Stockholm 嘅。 OK， 咁我哋講瑞典， 繼續講喺呢度啦 ，Stockholm。 講瑞典先。 好啊， 一嘢飛去瑞典，跟住之後 唔得，要轉機。冇、哦，因為冇多倫多去 Stockholm 係冰島轉機係咪？ 誒唔係，我今次係喺 Copenhagen 嗰度轉，都哥本哈根，嗯、即係 the land of 丹麥曲奇。Oh yes， 真係好多罐丹麥曲奇，真係 得得得，你唔好講丹麥，你講翻瑞典。 唔係，因為個轉機啱嘅，咁但係有一個 option， 你就可以喺波蘭轉機啦，華沙嗰度，即係嗰個叫 LOT 嘅航空公司，咁嗰啲就你話你 Expedia 都會睇到嘅，但係咧。小弟又想儲翻啲即係 aeroplane， 咁就搭加航就去哥本哈根，跟住就轉Scandinavian Airlines SAS 咧、就去斯德哥爾摩。其實一日都幾班嘅，但係因為你知啦，你轉機你唔好就即係 一日幾班都多咯。 多，但係你唔會話到咗之後你 within 50分鐘就即刻衝過去，咁你無謂搞呢啲嘢啊嘛。 咁你去到斯德哥爾摩有啲咩？有啲咩吸引，即吸引到你去停斯德哥爾摩，定係只係因為嗰個係一個大城市，所以 第一個即係點講咧？原因就係、是、個名都講埋啦，即係字好 斯德哥爾摩症候群， 症候群啲唔係，即成個瑞典咧，即係 the land of Volvos， the land of Saab， the land of IKEA， 而家家私咁，我其實都好向往嘅，但係北歐。有啲同，因為嗰陣時仲要係聖誕節去啦，因為我就喺加拿大，即係由移民到而家咧，我喺加拿大住咧，基本上聖誕節係冇離開過多倫多嘅。咁即係你年年你都係咁過啦。嗱，即係撇除即係宗教活動又乜嘢都好，都係好 standard 嘅。新年又係咁過，又係睇電視睇紐約睇倒數，啊咁啊就哦恭喜發財，好第二日就翻工，唔係即係我哋要翻工嘅，我哋因為 好心如都講恭喜發財， 我理佢咁多啊都係，咁所以就覺得好年年如是就好覺得好嗨，咁我就覺得誒、哎、不如試下啲新嘢北歐啊，不如就咁一路就諗過誒、究竟北歐個樣係點，大概就係睇相，但係唔係親自去睇咧，咁。又覺得都想親自睇下啦，咁跟住就去咗第一站就真係 Stockholm 啦。咁但係嗰度咧，本來係諗住租車，因為咧我話俾大家留意一下啦。有時你係租車咧，特別係你係租H 記啦、Hertz 啦，佢有啲車係特別車種嘅，即係你要同一個地方還車。但係咧，你可以嚟話租部 Tesla 又得，你可以租部呢度冇得買嘅 Volvo 都得，即係有隻 Plug-in 柴油車有噶。但係我問過我個 homestay 就話其實你 Stockholm 咧，你搭地鐵已經有 了。你住 homestay 去 Stockholm？Airbnb。 Airbnb。 係啊，平啊嘛。 好，即係好多時而家去旅行啊，尤其係歐洲啦。歐洲係咪即係一係即係啲酒店咧，一係就好貴。咁中價其實係咪冇乜？ 中價就你偏遠啲， 偏遠啲， 同埋你唔即係唔熟揾咧，就唔知佢嗰啲 service 就點啊。 所以而家多數都係 Airbnb， 因為方便。 又或者係住 hostel， 即係青年 旅社。係 hostel， 但 hostel 其實 唔係話退啊 ，OK 嘅其實。 我都住過 hostel 嘅，咁但係即係 hostel，我會覺得佢當然如果你同人 share 間房，梗係好平啦，真係好平，但係我到我咁嘅年紀，我就唔係好想咁做。 我同意嘅，其實咧，你就算自己，因為我哋出發咧，就算我個人啊，自己一個男仔咁，即係兩男兩女咁去，咁其實即係我哋就算同房，我都希望都係大家咧 single bed， 就算碌架牀仲易講啲添。咁呢啲都係少少嘅 detail 嚟嘅啫。 咁咁，你反而 Airbnb 會平過住 hostel 喎，如果四個人 share 嘅話。 平啊，圍埋數都睇先，我。嗰陣時 book 咗成四日喺我嗰度出嘅，咁我圍買都每人都係200蚊加紙左右， okay. 都唔差。 OK， 係啊。 嚇，咁你喺 Stockholm 做啲咩 ？Stockholm 就喺度揩，不過講笑啦。咁咧 Stockholm 咧因為佢有啲地方我其實好想留意，佢有一個係文娛中心啦，咁咩 Cultural Museum， 我唔識讀啦，唔係好記得個名啦 ，K 字頭嘅。咁咧點搭咧？我就咁啊教大家啦。咁你去地鐵站咧，你 wherever 你去搭咧，你搭去總站咧叫 T Centralen， T Centaurus 就係 T 即係 Tunnel Banner 啦，就係佢哋嘅話就係、是地下鐵。之後 T Centaurus 就係佢哋嘅總，即係你好似我哋 Union Station 咁樣總站。一出到去你就揾一個叫 Sergels Tor S E R G E L S， 跟住 T O R G， 依個係一個大廣場。一出咗去咧，即係好似嗰種大城市呢個感覺，即係好似獅子啊針啊打嗰個咁。一出到咧，就望到個文娛中心咧，就係、是、 有咩特別文娛中心？ 嗰、那個我成日睇佢個主要就睇佢建築咯。瑞典嗰啲建築咧，佢係以簡潔同埋即係青靚白，我可以以青靚白淨去形容啦。咁你比喺多倫多啦，即係我唔係話踩啦，即係其實多倫多嗰啲古蹟啊，同埋即係其實指美東加東咧。個 style 就係來自即係英國啦，咁但係咧，你咁多年都有啲誒話污染又好，定係佢本身嘅 colour scheme 咧嘅即係習慣使然，所以你會覺得佢好一到冬天就你覺得好乸頹。 哦，你講青白就佢真係白色咁樣啊？ 嚇， 即係佢真係白色， 白即係嗰種嘅色系咯，或者你嘅 beige 嘅色系都係好。好乾淨、好 bright 嘅感覺。 咁、okay, okay, okay. 如果你想再留意嚟話，你可以去嗰個 Gamlastan G A M L A S T A N。Gamlastan 即係喺瑞文嘅意思就係古城啦。古城更加係即係 斯德哥爾摩嘅舊城。 係啦，古城區啦，係啦。咁嗰度咧有即係如果你有睇過佢哋，例如話你 Google 又好，或者人哋送啲 postcard 俾你咧，你有時留意一啲屋咧。就五顏六色咧，紅色、綠色、黃色嘅嗰啲，即係我哋睇過咧，係有嗰啲咩嗰啲賣朱古力啊，賣嗰啲乜嘢都有嘅。 即係你去到就係、是、基本上就係睇佢個城市啊，啲建築啊。係 啊。 咁有冇第二啲嘢睇咧？ 第二啲嘢睇啊？ 即係譬如講下哦，食嘢咁樣。 哦，食嘢就咁啊，唔係限於meatballs 啊，即係啲 IKEA 都有，但係咧唔同 level 嘅，即係始終佢哋整咧再 即係 IKEA 嗰啲嘢都係正宗嘅係嘛？ 係 OK 嘅，但係即係你嚟到嘅再食得更加正宗嘅最好啦。咁同埋咧，如果大家啊係咯，橫掂都講起食咧，依度瑞典啲嘢食係比喺加拿大係會偏貴，但係如果你對翻香港咧，其實有時候又覺得差唔多。 嗯 我哋試下又講熱狗啊， 好 熱狗，街價係我哋用瑞郎講啦，即係瑞典紙啦 ，SEK。 OK OK， 你要 瑞典唔係用歐羅嘅， 唔係歐羅嘅，瑞典同挪威係唔用歐羅的。 佢係咪歐盟嘅？但係 瑞典係，挪威唔係。 九寸 係挪威九寸，好嘢。咁即係佢哋挪威人唔需要驚乜嘢 exit 嗰啲嘢，佢根本就唔喺嗰度，佢另外一種做法。anyway 啦。一個熱狗大概是22個 krona，瑞典 krona，港紙其實唔爭得幾遠，其實挪威紙仲近港紙嘅，其實 即係22蚊港紙， 唔止再平啲，可能十幾蚊 港紙有熱狗。 哦，哇！ 原味， 即係佢哋嗰個面值仲 用 krona， 即係佢哋仲咩個港紙喎？ 仲 平過港紙喎？ 可以咁講，同埋有一道最好嗱，依啲咧就真係我哋 你香港十幾蚊熱狗食唔到㗎嘛？ 食唔到，免佢 IKEA 咪食到咯。 嗱依個係嗱， 唔係，但係如果可能去瑞典嘅 IKEA 食，可能都仲平過你話平時嗰啲熱狗。 嗱，街邊食會個風味好啲， 但係嗰啲好 香港冇街邊 熱狗，絕對好食過 IKEA 熱狗。 咁啊係。唔係嗱，呢度我未試過，唔敢保證啊。咁有一道好處咧，嗱，依個就係一個 tips 要大家要留意咧，即係特別係香港聽眾咧，同埋美加聽眾真係要留意啦。依樣嘢係好正嘅，你買熱狗買即係買郵票買好多平嘢，你平時你會攞你自己省銀啊嘛，八達通啊嘛。你嗰度係唔使嘅，你係散眼都唔使攞嘅，你係攞 credit card 就已經得噶啦。 即 係 啲我貪財。 喂，但係你買熱狗，你喺加拿大你用 credit card 冇可能發生嘅事。 街邊冇可能。 唔係，街邊冇可能，但係瑞典已經做緊啦。哦、即係佢哋嘅 finance technology 咧，我曾經就呢樣做過 research 咧，其實即係發現到我哋真係太慢啦。即係就算我哋香港話用八達通，但係你八達通買熱狗咧七仔我都話勉強可以講得通，但係你話。即係熟食小販嗰啲，你買餸，你唔通叫買餸嘅阿嬸嗰個 credit card 咩？ 香港冇街邊 喎。唔 係有， 但係問題係嗰啲 有啲鋪仔，有啲鋪仔賣嗰啲豬腸啊， 豬腸、 豬大腸啊嗰啲， 係咪嗰啲算唔算係街邊咧？嗰啲 唔係街邊，但係即係 corner 位嗰啲，有鋪位嘅 小食店， 小食店， 但小食店多數都係收 cash。 但係你如果喺街邊用 credit card， 你啲security 好咩喎？好 哦，佢哋 好多 concern 哦，佢哋做得好出色嘅。 你都係用翻個 system 啫嘛，都係用翻加拿大嗰個機啫。 都是同一個機，佢有另一隻機嘅機仔，佢另一個機仔去做嘅，都是插卡。咁但係要提醒大家咧，你哋去到瑞典咧，就去出發之前咧，第一你同當然你有需要同銀行講啊，我要去瑞典去旅行咩，講聲先。同埋依個好緊要啦 ，set 咗個 password 先，你先至好走。因為我哋試過幾次咧，就係、是、因為香港嘅 credit card 咧。都是近呢幾年才用翻 chip 嘅，咁所以咧 swipe 唔得，你插卡好彩嘅話咧，佢會褪張紙，跟住個人叫你簽。如果唔係咧，佢即刻已經用瑞文或者英文問你打 password， 你又唔記得 set 咧，咁就呃我噶啦。咁我就亦都見過幾個個案，咁結果就我都要幫我啲 travel buddy 去俾，咁就少少少少不便，咁但係都唔緊要嘅，好小事。但係即係為咗即係大家嘅方便啦，即係提醒大家你喺銀行咧，即係要整一整會好啲啦。 好，咁你除咗斯德哥爾摩就去咗第邊個地方？ 其實咪講埋斯德哥爾摩，其實咧唔止，佢有啲地方咧旅遊景點都唔錯，但係咧因為我去嗰時聖誕節咧就有啲可惜，就好多 刪曬。 我到嗰日咧。我到嗰日係23號嘅，咁好多嗰啲聖誕 market 咧，佢哋瑞典人好興嘅，23號就係最後一日。 搞掂啦！ 唉，我到嗰陣時已經，你知唔知佢哋好早就天黑啦，3點鐘已經係黑曬。我哋而家係我哋錄影嗰陣時已經係9點幾啦，個天即係喺瑞典嗰陣時就已經係3點鐘已經黑曬， 哇！ 好離譜， 因為北啊北， 咁係好乸頹。咁唔好理啦。咁但係你去啲旅遊景點，例如話 Skansen S K A N S E N， 即係嗰啲好似嗰啲咩香港嘅即係歷史博物館嗰類嘢啦，去睇翻以前瑞典人嘅生活啊，嗰啲即係村姑時期啊嗰類咧，都唔錯嘅。聖誕節開嘅，咁同埋食嘢咧，聖誕節去咧就食佢哋聖誕大餐啦，佢哋叫 U board 啦。 食咩？食咩啊？佢哋聖誕大餐？ 哇！自助餐啊，佢哋咧海鮮係任食，同埋咧嗰啲喜靈魚咧，即 係 herring 魚好咯，好貴好食。係佢用唔同嘅醬汁去醃啦，即係當然唔同啲。我個人就中意食係用芥辣去，即係黃色嗰啲芥末醬咧去醃嗰只喜靈魚咧，係真係好嘢味。 但最好食係唔醃喎，生喎。 生醃都有， 生 鹽醃咯，生食。但有時都鹹鹹地，都幾 OK 嘅。 唔係佢即係佢話生啦，但其實佢係用啲鹽水醃咗少少嘅。 醃咗一段時間嘅，其實因為保鮮，因為傳統上係保鮮，但係真係好好味。咁有龍蝦有蟹，即係有蟹鉗啦。我去嗰個係。 但係呢個係咪佢哋傳統係咁食㗎？ 真係有㗎，真係佢哋有咁樣食㗎，因為佢哋沿海地方，咁啊芝士啊、麵包啊、即係餅乾嗰啲都唔少得啦。咁但係咧，因為我嗰日去食咧，就啱啱係平安夜，即係仲要係唯一嗰間開嘅。 先開 嗰間咧，我就俾大家個 tips， 你去揾咧叫 Stockholm Fisk。咁啊 ，stock 咪色串啦，咁嘅魚咧就叫 fisk 喺瑞文，咁就叫 fisk， 咁你自己去揾。點樣揾到咧？咁話説我出發之前。我就嗱嗱聲話：喂 ，Uber 喂，人一世買一世，幾貴都殺啦，係咪先 ？Uber 點 ？Uber 即係 Y O 唔係 Y 誒 J U L B O R D。 OK Uber 啦，咁樣咧就係咁，我就喺網上揾，咁就睇下有冇一個係24號平安夜嗰日開。咁啊，其他啲23號開啊，即係最後 deadline 係23號，冇理由啊！我啲 friend 就24號到，咁間粗就揾到就係 Stockholm Fisk 喺某間。酒店啊，唔知係咪 Radisson 啊，唔係我記得啦。咁樣咧，嗰日嘅價錢咧係每人年税唔使俾 tips， 記住税點係唔使俾 tips， 最多圍翻正齊頭數啫。 係 每人975蚊税紙，即係落樓係每人140幾加紙一餐喎、 啊。海鮮餐。 係任食， 即係我會覺得好貴啊！不過我如果係咪以香港 standard 就好平啦？ 都係貴嘅，因為你仲要係 你在、平安夜那天即吃呢 你預了一定是貴，平時都是500多克六百多克準。 咩人去多啊？去當晚？ 當晚我觀察咧，都係當地瑞典人都有嘅。咁、 哦 okay、 但係有啲亞裔嘅都有，我見到有啲亞裔嘅，但可能應該係星馬嗰星馬去嗰啲啦，即係比較 affluent 啲嗰啲啦。咁、我哋嗰陣時咧就即係未見到中國嚟嘅遊客，可能比較少啦。咁、或者可能未發現到依樣嘢啦，當然就唔係話即係將來嗰啲嘢難講啦。 希望唔好發現啊！ 咁又唔好咁講，即係好即係好嘢沉歸底，係咪先？依啲嘢好，即係如果識欣賞嘅，你買呢首出去自助餐，你都唔係去即係搶住嚟食噶嘛？嗱，大家有睇過泰國嗰劑咁就離譜得滯啦！ 慘客， 慘客嗱，真係唔好千祈唔好慘客，同埋即係食到夠咧就停手啦！真係即係。即係收翻到而家，瑞典人對我哋香港人嘅觀感非常之唔錯嘅。即係 嗱，睇產蝦咧，同埋睇大陸人咧，我 有啲產蝦嗰只黐線， 有啲嘢要講，咁我哋翻下一節再講。 好啊， 我翻嚟第二節瘋人院。 係啦，咁我哋今集咧就有無追擊者就講呢個瑞典挪威之旅。 喂，頭先講開啲大陸人係咁狂食啲海鮮咧，我發覺可能。就是因為啲大陸人係咁食海鮮，佢即係咁食嗰啲小龍蝦咧，先至有華文肌肉溶解症咯。即係佢哋可能唔止係因為啲嘢有毒啦，二嚟因為佢哋食得超多，即係攞個碟係咁鏟你。 就算唔係真係好毒，但係佢咁樣食， 係啦，食得多啲毒，加埋就搞到佢哋有病。 係啊，嗯，咁嗱，但係咧，即係瑞典咧就出咗名開。大愛啊，包容！ 大愛包容啊！ 你有冇感受到喺瑞典有冇感受到？ 被包容，被包容。唔係，我係喺加拿大已經都差唔多噶啦，但係可能瑞典就已經可能早我哋幾步啦。如果你真係咁講，挪威更加如此。但係因為佢係行即係、比較係社福係比較著重嘅國家， 係冇錯。 咁我哋咧就好似中間唔嗲唔掉，咁所以咧就難免就有啲機格。咁但係瑞典就因為我唔係瑞典人，我唔知道。但係咧就啲税係高過加拿大，但係咧佢哋得到嘅福利係相應嘅。咁 分咗好過加拿大嘛？ 係，甚至有啲人 讀大學應該唔使錢啊。 應該好似唔使錢，淨係瑞典人，但係 當然就係瑞典人啦。 唔係，好似連外國人讀都好似唔使嗱，唔好曲咁樣啊。但係好似 德國外國人讀都唔使嘅。 係德國就得嘅。咁我哋講翻去頭先食唔係話產蝦啦，即係去食嗰個自助餐，其實都 OK 噶。咁跟住之後咧，我哋就要慳翻錢咁啊。咁話頭先講話食熱狗啊，同埋食嗰啲pepper caca 啦。pepper caca 喺瑞文嘅意思就係 gingerbread， 係薄過加拿大。你平時整起嗰個姜餅屋啊，就咁現成買嗰啲咧，瑞典挪威係薄啲嘅，好香嘅。 OK OK。 同埋送嗰啲 即係脆 啲， 好脆， 好脆。同埋送嗰種嗰啲煮熱咗嗰啲香料酒咧，佢叫 Mulled Wine 啊嘛。 係啦，瑞文係叫 Glögg，G-L-O-G-G。嗱，嗰個瑞文頭先講到咧，挪威話咧就 O 係會 slash 佢係個聲啦。嗱，瑞文就係 O 上面兩點，所以 G-L-O 上面兩點 G-G。 就係紅酒加啲香料，跟住咁樣煮咗佢。 有啲肉桂嗰啲， 肉桂 好香，好香，好暖嘅。 呢啲係西歐或者北歐好中意啲。 其實好飲嘅，其實。 咁你瑞典仲去咗邊啲地方？ 瑞典就跟住自由行啦，去到去咗皇宮啦。咁皇宮其實主要就係睇嗰啲即係嗰啲換監。 你覺得瑞典嘅皇宮咧，同譬如法國啊？或者俄羅斯啊，即係嗰啲有啲咩個風格，有啲咩相似？ 嗱就係風格咧，就咁啊。點解就話點解想特登就去瑞典睇？就係佢因為嗰種 simplicity 係就係嗰種簡約風。 即係佢以前嘅皇宮都係嗰個 style 啦，都係 simplicity 嘅 style。係 啦， 唔止現代。 即係佢當然佢再更加現代咧。我記得我唔記得咗去邊一個 museum， 咩 Nordisk Museum 有定咩咧？嗰時咧佢連講埋。我嗰個一直就會睇到咧，就係話嗰個有展覽咧，我係入落去嘅。嗰個展覽就係話係將以前瑞典人嘅屋嘅設計，由1900年最初期去到今時今日嘅轉變。佢係其實混合咗丹麥、日 本、北美、 日本 有啊，日本佢啲木啊嗰啲嘢，所以佢瑞典佢啲用啲木材咧係好配噶，即係同埋啲牆係顏色係淺色。 但係瑞典都產好多木噶，應該 產都比較多噶，所以佢哋都啲環保佢哋啲意識好好著重嘅。咁嗰度就都幾值得去啦，同埋有一個花心museum就係睇嗰個沉以前嗰啲。即係啲沉船啦，即係好大嘅嗰個船嘅。咁但係就即係因為我哋買咗嗰啲叫 Stockholm Pass 啦，嗰啲旅遊證啦，就我買一日啫嘛。 我知你講邊個沉船，嗰個沉船都幾特別嘅，就係佢係唯一一艘木嘅沉咗嘅木帆船， 係啦， 佢喺海度挖翻出嚟， 冇錯， 跟住可以 preserve 到 ，preserve 到㗎，好堅㗎。 即係唯一世界唯一一個挖翻出，因為你諗下你喺海度，喂神啲木神早腐爛曬 啦，狼日餅啦。咁跟住就去睇跟住咧我哋就同我哋嗰啲即係其實 friend 搭 friend 咁識嘅我咧，咁佢哋就帶我哋去即係去翻個舊區嗰頭，即係其實南島，因為我住咧。就係、是、南佢瑞典斯加多哥爾摩係唔同個島組成啦。咁我住南島，南島叫 Södermalm 啦 ，Södermalm 即係 Söd， 嚟聽個字都已經知係叫南，因為佢哋個 Östermalm 咧就應該係 Östermalm 應該係東邊，如果冇記錯嘅。 OK， 咁嗰度咧有出地鐵站咧係出 Slusen 嗰個站咧，或係 Slusen 個站咧一出到去咧，我望落去個感覺有啲似 San Fran。真係有啲似成 friend 嗰個 Union Square 嗰個位咯。 你講附近都係 Stockholm 嘅地方， 都係仲係 Stockholm 嘅，梗係 Stockholm 嘅。 你講下第二啲地方，你仲去咗第二啲咩地方？ 之後嗱，咁之後就出發啦，咁去挪威啦，睇。 哦，你瑞典就係去咗 Stockholm 啫， 就係 Stockholm 啫。 哦 ，OK。 係咯。即係我想話俾你聽，其實 Stockholm 佢有唔同嘅島，你去即係地鐵你去。 喂，但係 Stockholm 應該唔係好大嘅喎。 都不是很大，地鐵都去得曬大部分。 但係好多嘢睇嘅係嘛？ 算多，但係有啲即係想睇嘅都未睇曬，因為之後要睇北極光，所以就好多地方都省略。同埋去嗰陣時候有啲有大部分都頭先咁講係刪咗。 喂，我想問咧，你瑞典係揸車去挪威定搭？ 唔係，我要搭飛機。 O、okay, K， 如果你揸車去咧，係咪應該有 border control 嘅？ 嗱，依樣大家可以去放心，係冇 border control 嘅，因為 雖然佢唔係歐盟一部分，但都係冇 border control。 挪威係，咁點解咧？因為我入境嗰陣時咧係經丹麥入境嘅，咁我啲同學咧就喺香港飛咧就飛去芬蘭入境，咁嗰下就已經打印嘅啦。咁再入瑞典就唔使，再去挪威係唔使打印嘅。咁但係點解我哋要特飛過去咧？因為佢一南一北咧揸車就好扎使啦，係 差啦。 差唔多係揸成廿幾個鐘頭，即係 北極光啊嘛！ 為咗北極光，你又多，即係感覺你又多人多揸去 P， 我 試過唔係搞好遠，好正，唔係即係咁樣揸咯，四條友咁樣揸，咁咪梗係得啦。咁但係就去睇北極光就睇到，但係嗰日我睇就暗咗少少， 即係唔夠光。 我 expect 佢啲綠色嗰啲光喺度飛嚟飛去咁咧，但係睇到嘅，即係但係 即係太陽嗰個。 那個位置 太陽黑子， 太陽黑子唔夠勁啊！ 嗰日睇都唔緊要啦，咁即係叫睇到都叫將來仲有大把機會啦。咁我哋亦都報咗團去睇嗰、那個那個睇 whale 啦，就是、海豚啊，睇唔係 睇鯨魚， 鯨魚 sorry， 睇鯨魚，但係啲鯨魚咧就唔知喺邊， 可遇不可求啦、 啊，可遇不可求啊！算啦，出咗海睇下嗰啲 fjord 啦，即係嗰啲海峽嗰啲位咧 ，Fjord 呢個係 Scandinavia Fjord S J O R D 係啦， 正 嘅地形， 嗰啲係正， 係正嘅，真係咁即係睇唔到， 就係個海類似海定河谷， 河谷咯， 但係佢係連住海噶嘛， 係 連住海， 跟住兩邊係懸崖嚟， 兩邊係斜落去， 係啊， 斜落去， 都睇到嘅嗰只咯。咁跟住就係咯， 係咪有金毛嘅馬嘅？ 冇， 但係嗰個係冰島啊， 可能係啩？ 好似係 嗱，我未去過冰島啊，咁啊，希望啲網友留言俾我哋知。 冇留言咧， 唉，咁我哋啲 question 留言我係唔會睇嘅， 講呢啲。咁 anyway 啦，咁之後咧夜晚就睇就玩，唉呢個仲癲啊，就玩即係拉嗰啲dog sled 啊 ，dog sled 即係雪橇狗雪橇。 哇！真係扯住啊！即係咧，好在小弟就喺加拿大有玩 snowboard 啦，咁所以 有冇 dog rush 啊？ 真係literally 係啦， 狗衝 狗 真係夠痛。咁咧，咁咧，好在小弟就有學過 snowboarding 啊、skiing 啊，以前咁，所以咧 咁難嘅咩？你唔係捉住坐喺度？ 唔係啊，我企，我後邊企就係嗰個要企喺度力力。跟住你有你兩隻腳， 你做力力 力力 啊！即係中間佢有個即係有個 mechanism 係坐一坐落去，咁你咪產生個 friction， 係係 就咁樣。 如果啲狗仔咪會窒窒咯， 佢冇得狗衝嘅，阻住狗衝， 係啦，阻住狗衝就冇得狗衝啦，係啦。但係咧，你一放咧就佢轉彎嗰啲就好急啦，咁就要。即係要 tap， 即 好似 ABS 咁樣 擺尾， 擺頭右尾擺漂移點解咧？ 佢會擺尾， 係啦。咁所以就即係如果係即係你哋未習慣，即係未試過 snowboarding 啊嗰啲， 咁過癮俾你控制啊！ 係有，一定要有。 我如果撞咗咪死咯，即係你嗰啲控制唔到咁咪撞咗。 即係有時會驚咯，即係有時即係第一次玩就會驚。 但係佢即係佢前邊應該有一個識嘅，跟住就 唔係㗎，唔係㗎。我即係我前面嗰個就係我直接係我 travel buddy 咧，即係用生命去保護佢咁滯噶。 哇！即係冇人冇個識嘅控制噶。 前面嗰個有帶隊嘅。 哦，即係成有帶隊，但係你嗰架咧， 即係其他嗰啲 就係你自己控制噶。 係啦，所以我都唔敢俾我個 travel buddy 去鬥，費事有咩有咩冬瓜豆腐， 費事 賴我又冇， 費事狗衝咧之後。 你賴我又冇啊嘛，係咪先？即係我唔想。我啲 travel buddy 有留下遺憾，呢啲咧就最雜嘅。 哇，咁好玩！ 但 係 真 係 好玩。 幾錢啊？ 幾錢啊？我落樓嗰陣時俾咗係嗱，變翻挪威紙啦，呢個就近港紙啦。 OK。 嗰次俾咧就俾咗6000 Norwegian kroner， 咁即係每人就1500 kroner， 1500 kroner， 你計翻港紙差唔多啦。 玩幾耐？玩幾耐？ 哇！六點鐘玩到十點十一點。 6點鐘玩十點十一點， 都 玩得好。 咁我就喺仲要嗰日租埋車，咁我住又係住得好乸遠，又係 Airbnb 啦。你知唔知之後咧？我嗰晚係冇瞓過，因為我要3點鐘就要離開 Airbnb 要去機場，6點鐘機就飛去 Oslo， 死命。 OK， 咁就去到 Oslo 啦。咁少少啲花絮咧，就係咧小弟咧就好好揸棍波嘅，咁諗住就去到 Tromsø 嗰度咧就擺明租棍波，梗係掘幾大都滯啦！我一去到，我話我係邊位，咁我係租咗呢個嘢。佢話俾我聽，唔好意思，啲棍波車冇曬，你自動波要唔要啊？ 嗱， 濕滯。 聽眾要知道咧，喺歐洲租自動波咧係要加錢㗎，即係正常係租棍波㗎。 係啦，識玩梗係揸棍波啦。點？但係諗過，即係 Tromsø 嗰度嗰時又落雪，好似加拿大咁。而家加拿大 as of 今日嘅咧錄音咧係融曬雪嘅，亦都還好。但係咧佢啲雪咧又揦鹽又剩咧，即係我又未有呢個 training 咁，即係濕滯啦。算啦，咁我哋都要個 wagon， 咁啊揸部福特啦嚇。咁去到 Oslo 咧就好啲啦。Oslo 就我晨早 book 咗部有得揀車噶嘛，佢有幾 可以做乜轉車？佢唔可以一架車走天涯嘅咩？ 唔得啊！你 Tromsø 再落去 Oslo 又係真係一日車傻咁傻的嘛？ 唔係，即係你唔可以，即係點解你要換車啊？點解？ 唔係換車，你係可以 request， 因為我之前本來係揸 CRV， 但係點知佢攤車攤太耐，跟住瓜咗個 battery， 咁啊焗住叫我換車。 哦 ，OK。 咁好啦，我喺 Tromsø 還車，咁啊飛到嚟 Oslo， 咁我晨早就 book 咗部 Volvo 嘅，咁啊既然都係小弟嘅， 你最中意啦， 唉正啦，本來出富豪啊嘛，話定富豪追擊者，仲唔揸 Volvo 講嘢啊？係咪先？嗱咁咧，本來就租部 wagon 咧嘅 XC70 啦，你可能記得係長少少嘅。啊咁啊，我去到佢話俾我聽，整部 X60 啱啱使啊！我話 X60 OK， 我要啊！我搭上去就一 set up 曬啲 Bluetooth 啊，哇！中文字睇到好開心。跟住因為我個電話係用中文睇啦，同埋啲歌撈曬啲廣東話歌、過年歌啊、新年歌都喺曬度噶啦，真係睇全部睇到曬。咁部車係柴油啦，即係我哋即係香港人過去咧，即係少揸柴油車，好似大鄉里出城咁樣，就好興奮。咁就好愉快地就攞一部車咧，就當正係加州咁揸，咁啊去咗人哋 home stay 啦。 OK。 咁挪威我住又係 Airbnb 啦，遠啲就係即係唔喺 Oslo 市中心，係佢在西邊少西南少少一叫 San Vika 嘅區，即係你當係多倫多你去密斯沙加咁啊，你有呢個概念得噶啦。咁我就喺嗰度，即係又係我另一個 friend 就負責 book 咗 Airbnb 喺嗰度，咁啊方便我有個車揸。 咁我哋出出入入就咁樣一揸一入咧，都用好多用好多公里。 好多公里。 咁同埋咧，有一日我哋去一個小鎮咧，啲古舊嘅鎮咧，叫 Fredrikstad 咧，就由奧斯陸揸車咧，都要揸個半鐘頭。 係，有咩睇喺嗰度？ 佢有嗰個古堡嘅物體啦。咁咁佢同埋原即係出邊嗰啲咧，即係佢係圍城嘅，真係圍城嚟嘅，即係。佢嗰啲即係嗰啲鎮仔嗰啲古好， 即係保留翻個鎮嘅城牆，成個城牆， 成個城牆，同埋佢啲屋都好靚嘅，所以佢啲樓底比較低啲，但係佢啲屋啊，即係頂兩層嗰啲，即係我想睇嗰啲就係嗰啲即係小鎮風味咧係有，但係咧通常如果你哋係話即係唔係話自駕遊嗰啲咧，就好難會去入到去依啲咁嘅位，即係甚至乎我哋嗰個 homestay。挪威人咧都話：咦，乜你咁 醒啊？ 咁爽啊！你去 Fredrikstad， 咁但係我想我哋租架車方便啲啫。 係啊係啊係啊。咁除阿紐斯洛，其實佢個城市係咪同斯德哥爾摩係差唔多？細應該仲細過斯德哥爾摩係咪？ 可能大少少。 哦，大少少。 大少少咯。咁連喺咁你去到 Oslo， 咁嗱呢啲地標咧，你又記得嗰個 Opera House 啦。 嗯 咁仲有個咩Carl Johan 嗰條街啦，即係嗰啲舊街，但係 shopping 嘅。咁有一個 Akershus 咧，就係嗰個真係嗰啲城堡嚟嘅。咁同埋佢嘅 Rothus 咧，我哋而家全部用挪威直接咁樣講啦。Rothus 係佢嘅 City Hall。喂 ，City Hall 咧，我點解會去嗰度？因為想睇到，想睇煙花。我自己一個人抬過去睇，因為我啲 travel buddy 自己翻去香港啦，去早機翻，我就留多一晚。 Okay, okay. 咁啊 ，Rothus 咧，佢個個屋嘅 design， 你一陣間咧，你哋就去喺 Google 去揾，你打 Rathus Oslo， OK？ 咁嗰度咧，嗰棟嘢咧， 仲係真係 house 係啦 ，Rathus 係啦，佢嗰棟嘢咧仲正過大會堂，香港大會堂喎，仲正一棟，即係好似兩棟，跟住出邊咧有一個 circle 咧，即係半圓形打個，即係好有嗰種五六十年代嗰種風味有，但係有嗰種北歐嗰種味出嚟嘅。 五六十年代風味真係石屎， 佢哋 簡簡約嘅石屎建築啦，係嘛？ 佢係磚嘅，其實即係啡啡地咁樣咯，不好，即係我個人覺得幾靚嘅。咁同埋原邊就好多個 museum 咧，咁就去 make best use of 嗰個 Oslo Pass， 但係我就濕滯啲，冇用到盡曬，咁所以就有啲趕，咁就依個少少嘅遺憾。咁但係阿拉丁德咧，其實都好值得去睇下 Oslo， 同埋揸車咧嗱，因為我小弟揸過咧，因為即係有啲似即係 highway 嘅 system 咧，都有啲似多倫多咁樣，但係咧再揸到去即係去到人哋屋企啊，嗰啲又要上山落車嗰啲咧，就有啲似加州或者係 BC 啦。 兩個國家其實都好都幾多山啊嘛，即係或者。即係唔似多倫多咁平啦，至少 多倫多平到誒揸車算啦，即係冇乜癮啊！即係唔係 冇乜癮。 加州我飛200啊，一即係101嗰啲我仲開心啦。 啊、 即係比較啫，呢啲 啊。咁會唔會即係你話即係叫如果啲人去嘅話，就即係唔好以為好似多倫多揸車咁容易，即係要預咗我可能。小心啲啊！咁 係啦，依樣我想同大家提醒啦。如果你係即係相信加拿大嘅聽眾咧，就有啲會即係見到 round about 咧，即係迴旋處咧，你可能唔係好即係陌生，即係或者係邊個去就話碌咗先，但係唔係㗎，你要跟足㗎，即係你係要讓右手邊嗰個走先。OK， 記住，即係你下一個咁樣，跟住咧你仲有要求嘅喎。如果你係去第一個出口，第二個出口，即係打右或者直行嗰個咧，你係用右線；而咧第三個出口或者你 U turn 嘅話咧，你係用左線嗰度咬過去嘅。 O K， 我數住啊， 要數住㗎，即係我睇住 G P S， 我去話哦，第三個 S 咁，我就要飛快線㗎啦。 哦， 咁就要留意啦。同埋咧，有啲讓牌咧，有時係連大路都要讓細路嘅，我哋又唔知 嚇。 咁我就 dog rush 咁衝啊，跟住俾車撥。咁其實即係我哋都唔知道，我就問個 homestay 請教，咁係咪我做錯咗啲乜嘢？我話哦，咁其實原則上咧，即係如果冇讓牌，好似如果佢冇講錯話，冇讓牌嘅情況之下，即係原則上細路嘅出嘅話就俾佢出咗先，大路就即係收收兜得俾佢先。但係你喺加拿大，我 大路即係走開行啦， 黐鬼線你啊！ 讓你啊，黐線嘅啫。 所以呢個就要留意啦。 咁同埋咧， 有咩食啊？挪威？ 挪威啊？啊！我嗰 三文魚 唔錯嘅，其實同埋佢嗰啲海鮮都唔錯嘅。咁其實我哋第一日到咧，我哋其實再去到即係人哋嗰啲即係 equivalent to 我哋嘅，例如話 Matthew Moore 啊、Hillcrest Moore， 香港即係平時香港人你話住慣咗咁耐，你就知咩叫 Hillcrest Moore 啊、Upper Canada Moore 啫。我哋去嗰啲地方咧，係真係因為為咗要買個 Oslo Pass 咁粗就去咗另一個 Moore 係。應該不正常一個。 喂，買個 Oslo Pass 咁煩，點樣要去 mall？ 你可以去到總站去買，但係我揸車嘛，你去，因為已經去到 homestay 又遠喎。最近嗰個叫 San Fica 咩 Center 咁樣，呢個就係佢哋嘅即係南邊 Oslo 以南嘅大 mall 咁樣咯，即係你當係佢哋嘅 Matthew Mall， 佢哋嘅 Upper Canada Mall 咁樣啦，類比。咁我哋為咁就去咗嗰度食，即係。間粗就揾啲坐得低嘅地方去食啦，咁有湯有三文治又食啦，咁但係咧啲 menu 咧係全部用挪威話嘅，冇英文嘅，咁我就覺得嚟啱地方啦。 呢啲真係本土化 嘅。嗱，呢啲本土嗱，各位去旅行就係揾呢啲咁先至爽，咁先爽噶嘛，你揾啲係。 挪威比起瑞典係咪少啲，即係啲人普遍少啲講英文或者少啲用英文嘅咧？ 如果 Oslo 都還好，但係冇瑞典人講得咁順， 即係一定係冇瑞典咁咩㗎？即係瑞典係出咗名係英文好嘅。 唔係，如果係 Stockholm 嘅話，或者可以咁講 ，Oslo 都 OK， 即係佢哋啲英文都唔錯嘅。佢哋都係即係北歐人咧，至少我可以話喺瑞典同挪威，你用翻北美英文咧，佢哋完全聽得明。 嗯， 即係佢哋講嘅都用北美英文、equivalent 啦。咁但係即係要尊重翻人哋，咁你間粗即係學幾句瑞文或者挪威文咁啊。咁但係咧即係你哋去咧就你唔計，如果你哋嘅電話 plan 係有 roaming 或者係有嗰啲咩，即係你俾一次錢就。即係世界通用咧，咁你就著住 Google Translate， 咁有時你可以scan 嗰個字係乜嘢？ 即係你睇餐牌就要 scan 啦。 係啦，有時要 scan， 但係有時咧，因為有啲字因為瑞文、挪威文，即係佢哋係德歐語系，佢哋喺德語系嗰邊分支，即係荷蘭話、德文講， 所以你都有啲睇得明。 唔知點解係即係估到你講乜，所以我唔知個字係咪我諗緊嗰個，但我大概。知道我將會食嗰樣嘢係 exactly 我會諗緊嗰樣。 其實所謂德語係啊，即係嗰個日耳曼語係同英文個關係，其實係主要多數係語法上嘅關係多於嘅詞匯上嘅關係。 詞匯 係即係英文係大部分嘅詞匯都係來自拉丁語系，拉丁同希臘希臘語係嘅。 啊、 就不是來自德語系的、啊、但是它文化是來自德語系的、啊、所以其實不一定是那麼相似的，你生字的話， 但如果你接觸， 所以如果你看法文呢，其實你很多都看得明 白，是啊，是沒錯， 加拿大的國語 是 啊， 是啊， 但如果你接觸得西歐文化多，你都識識地啲字， 係啊係啊係啦。 所以跟住我就開始有時留意德國啦，德文啲字啊其實仲複雜嘅，即係我個人見解。 好鬼長咯、啊，即係 德文係幾係啲 compound word 連埋加一個噶嘛，即係其實你如果拆開，其實都係嗰幾個字嘅啫。 係啦，荷蘭話都咁上下啦，荷蘭話仲粗，即係聽落仲粗啲添。咁但係瑞文就。挪威就聽落順啲，瑞文都算少少粗嘅，咁、但係就如果真識講就會方便啲，但係佢哋用英文答翻你都冇所謂啦。 唔係，即係佢哋你去啲地方多數都識講英文。 唔係見到你個樣係香港人都知道，唉、啊，都唔緊要啦。 佢唔會見到你， 佢樣唔會知係香港人。 佢見到你係份子， 以為你日本人添 喎。冇 啊冇啊， 我知道你日本人。 唔係啊，唔係啊，佢哋我哋問下佢，我問過咧，我哋去挪威咧，我哋去嗰個 homestay。附近嗰個 supermarket 咧，我哋講即係同我哋傾偈，就叫我哋估我哋係邊樹人。佢都諗咗好耐先諗到係香港。咁喺瑞典就好啲，瑞典都好啲。我哋接觸過一個咧，咁我間粗用瑞文話，即係我大概意思，我因為記得我買咗啲 juice box 濃縮嘅，就五個就20 kroner。咁我間粗用瑞文講到甩頭甩骨，跟住個收銀姐姐咧，其實應該妹妹嚟嘅。佢後來點解我就喺度講？佢話啊，係因為咁讀嘅，咁二十九日啦，好似係唔記得咗點讀啦，係 sugar T J U G， 好鬼難讀。anyway 啦，咁跟住話，你幾三面口，你係邊樹人嚟㗎？我話我哋香港嘅過嚟嘅，咁我再加多句，但我喺加拿大住。咁佢話， 香港啊，欸，我曾經都在香港住過喎，哦，哇，哦，真係真係有時真係唔知緣分係咁樣，即係唔係即係因為 明唔明嘅？ 誒，OK 啊，但係因為咁嘅，即其實有時啲瑞典人都唔出奇噶，你可能。佢個父母親就係佢話翻俾我聽，就話佢可能即係做生意要去香港，個小朋友當事人就去咗國際學校，好正常啦。咁讀完就做完啦，啊 ，sign 完咗翻瑞典，咁啊即係又要打工，咁依啲嗱依啲美德咯，係咪先？ 講又講咧，我如果即係如果我喺香港啦，有個鬼佬或者有個外國人咁樣走嚟同我。懶係用廣東話同我講嘢咧，我其實我心諗咧，其實你不如講翻英文好過，即係我寧願佢唔好懶係識一兩句廣東話，然之後想去用同我講，因為我唔知咯，我自己個人，我自己個人我唔 prefer 你如果外國人，我唔 prefer 你講英文咯，你點解要夾硬講呢句廣東話？你又我又聽唔明，你又聽唔明，即係你冇咗defeat 咗語言本身存在嘅 purpose， 就係你。facilitate 呢個溝通，你溝通唔到，你只不過係夾硬嚟講，我覺得冇乜謂。 哦，咁但係如果你話保留翻嚟話香港，咁你而家 嘅係啦，保留唔係靠你咁樣講一兩句嚟保留噶嘛。 咁佢又要 即係你冇乜謂咯，成件事我覺得。 香港就我諗香港就獨特啲嘅。 但唔係，如果嗰條友真係同我講粗口咧，咁我會開心啲。因為嗱，講真認真，我有一次喺學校，有個 friend， 咁佢有個 friend 咁佢就話，喂，即係講開香港嘅嘢啦，即係温温下書咁樣。跟住之後佢話，喂，我有之前有個香港嚟個 friend 都教過我。 你個 friend 係咩國籍？係咩種族？ 係加拿大出世嘅，但係佢個種族係中東啊 okay, okay, okay, ，Persian 嗰啲咯。 OK OK。 哦。跟住佢就喺度話，喂，我都有個 friend 曾經教過兩個。佢廣東話喎，跟住之後我問佢啊，係咪粗口嚟㗎？跟住佢哦，佢話唔係粗口嚟㗎。跟住我問佢，誒咁係咩？你講嚟聽下。跟住佢話，哦，打飛機。跟住就哇，我要教你㗎，正喎、 啊。你想識嗰條友啊？ 即係呢個真係極品。 同埋咧，再講埋啦，即係我諗可能時間關係，不過唔緊要，我講埋先。瑞文咧有啲字咧。佢即係我哋學語文咧，又叫 false friends 啦，即係個字好似，但係個完全個字眼 冇關係。 嗱，例如話瑞文落，你知唔知佢點傳啊？ 點傳 ？sex sex 幾正？ 但係 sex， 但係如果 speed 咧仲搞笑 ，speed 咧佢哋嘅寫法同放屁一樣。 你想要六次 sex 咁點算啊？ 這個我不知道了，這些就要自己去 Google 查詢了。Speed 呢就是 fart， F-A-R-T， 真的放屁的字。所以呢，瑞典人都不介意說 speedy sex， 即是六 好快，這些 六個很快的， 六個很快 的。這些我們就不敢，這些就 Google 查詢自己找了，這些 各自斟酌，各位聽眾。 好，多謝曬， 多謝曬， 好，先，拜拜。 拜拜。